完了就是下锅，下锅呢，它就得来回翻动，让那上下左右前后六面让它受热均匀。这个一翻勺，然后就是烫盘儿。爆肚就是忌讳凉，烫盘目的就为了保持温度，吃起来从头到尾能吃一个肉不劲儿。然后就出锅完了就是控水，爆肚就是一锤子买卖，爆好就爆好，爆坏了就老了。 冯秋生从小就跟着父亲学爆肚，虽然现在他已经成了爆肚冯第四代传人，早已独当一面，但是回想起当初跟父亲冯广聚学徒时的情景，仍然是心有余悸。 我那个干的时候，也就是老爷子呢，错一点就打拳嘟你一下，嘟你腰眼疼，腰眼疼你就能腰直起来，您得琢磨怎么回事，要不切薄了，要不切厚了，要不切的刀口不对啊。肚里不得不下功夫学，因为这本身你看着容易，实际上是里头学问大了。十三种爆肚是冒十三种火候。 在严厉的父亲跟前，冯秋生一直都在战战兢兢地学艺，直到有一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溥杰先生意外上门，冯秋生才有了第一次独立操作的机会。 溥杰不老上门去了，但我给做的。那我当时就是属于二把刀，当老爷别在，还我没辙，这颤颤悠悠的给做的爆肚，我还怕他师傅挑理呢。结果过几天我老又来了，上我们这儿吃来了，吃了他没敢上来，因为他一来就是属于公众人物，完了以后那什么，他让秘书跟爆肚上我们家吃好几次，我这心里才很踏实，等于算出徒了。 得到认可的冯秋生非常高兴，此后的龙潭庙会上，冯广聚终于以爆肚冯的传承人身份正式把儿子冯秋生介绍给大家。冯广聚生前非常爱琢磨，就算在工厂的时候也是车间的发明能手，而爆肚冯的很多改进也是老爷子亲自完成的，例如现在非常普遍的涮肉加涮爆肚的吃法就是他第一个想出来的。 原来过去爆肚涮肉是疯的，后来我们老爷子就是为了让大伙儿吃一次意，就是两火锅爆肚手创，就是中吃中涮，一个简便，再一个呢吃的也方便，再一个从中呢也体会到爆肚的乐趣。自己涮呢，你要愿意来这儿，你多涮会儿，那一点你就熟了就可以了，吃一次意，我们老爷子手创。 吃爆肚除了原材料新鲜，掌握好爆的火候和时间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调料了。几乎每家的爆肚调料都有自己的特色，爆肚冯也不例外。它里面加的秘方配料是由冯秋生的父亲当年亲自研制出来的，在后厨我们也请专门负责的师傅亲自为我们调制了一碗爆肚冯的水爆调料。 这都是现货现吃现货，别隔夜。那就开始放点酱油，那在底下盛底儿，就抓一点点香菜，然后以客人的口味，他不要香菜有葱花，咱们就炸葱花，然后就放在底下垫底儿，就放点麻酱上去，这就一个水爆料，就是开始的形状。然后就蒜汁儿，然后就放点秘方，你当秘方有十多种配方都在里面，那就那个酱豆腐，这个叫水爆料。 随着前厅食客的增多，冯秋生也开始忙得不可开交。用餐大厅里有很多外地食客，都是慕名而来。 我是从太原过来的，从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爆肚冯，我慕名过来的，第一次来。这个是百叶，这个是牛肚。这服务员推荐的，说这两个好，然后我因为一个人，我就把他推荐的点了一下，挺好的，这量也足。正宗还是正宗的嘛，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干净卫生，口感吧还是鲜脆，我觉得这个正好，而且能嚼动，而且不是吃的不是那么硌腮帮子，我这一趟没白来。 当然，最懂爆肚冯的还是老北京的回头客。 我觉得爆这肉还是真是相当的嫩，我刚才吃那个白菜，觉着都没这肉嫩，选材选料。挺好。 建成三千多年，五都六朝变迁，燕都辽金元明清，文化遗产说不完。